大家好，行货一啲都好啦。今日咧就系2017年8月6日，咁咧就想做一个咧大匪悍天下嘅回顾，因为咧8月2日咧基本上咧就啱啱好系一周年啦，有大匪悍天下。星期二得到咧就由2月份开始，即系上年嘅2月份开始做，咁希望。今年3月份就搞咗网聚，其实是一周年噶啦。咁啊，嚟紧就2周年啦。咁大匪悍天下就一周年啦。咁咧就想讲翻一啲呢一年里边咧发生嘅网台嘅事啦。咁当一个回顾啦。咁我哋咧同埋将来嘅发展咧，其实讲过两次，咁再重新讲一讲啦。咁希望咧就。8月12号喺鲤鱼门红门呢就海鲜餐每位400元，喺一周年网聚。咁呢就而家有10多人报咗名啦，咁如果有兴趣嘅咪嚟吹下水囉。咁我哋呢就定咗呢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嘅其中一日就会做呢个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直播嘅。咁呢就关于我同埋另外一啲拍档啦。咁你呢我哋会现场直播，咁、那个日期咧，我星期一做大匪商圈嘅时候就定埋个日期，咁、那、嗰、個、日，咁希望咧就各位咧就如果咧就真系对我哋产品啊或者主持有兴趣咧，可以喺 Facebook 直播里边咧即时问我哋嘅。咁咧喺8月16号之后，应该系呢个日子咁上下啦，因为我哋其实呢轮咧我都好少做节目嘅，咁咧有啲节目又停咗，咁交代翻先啦，譬如好似生意点之101啦，大 N 啦，一个事务繁忙，其实佢交代咗噶啦。咁第二咧，譬如好似依家男女啦，因为应承咗做咗10輯嘅，咁都做完噶啦。咁嚟紧可能要重新再组合下讲乜嘢啦。咁而呢个家底疗伤咧，因为我真系唔系好得闲。咁KT 咧，佢咧就。始终要翻加拿大，咁亦都冇再跟进噶啦，咁就可能我做唔好啦，冇再讲啦，咁咧而Suku 嗰个中横四海情报局咧，因为佢去咗旅行，咁啊近期啱翻咗嚟，佢等我再倾下，睇下嗰个合作形式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就想做翻啲生活化啲嘅嘢，咁咧我哋咧就会喺8月16号如果成咗营之后咧，我哋就分台噶啦。咁咧就将星期二得到咧变成咗时台，一个礼拜5日，咁喺度做啦。咁有剩咧其他啲节目咧，尤其后生仔嘅节目咧，其实我哋拍咗好多片，系关于校园嘅，关于其他咁当 YouTuber 嘅咧。咁我哋咧会有一个巴打台嘅，咁咧就由嗰方面制作。咁我哋可能咧就星期二得到同埋巴打台咧就会分家噶。咁有啲嘅其他嘅。节目啦，咁可能会喺嗰边度出啦，咁咧就希望大家咧，如果到时出咗之后咧，大家就多啲 like 同 search 啦，咁因为我哋会做多啲 Facebook 嘅嘢嘅，咁亦都真真正正早轮咧，想考虑喺呢个微博嘅公众号啊，同埋而家倾紧大陆有个千频道嘅，咁咧我哋做紧，咁至于台嘅发展咧，其实咧讲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太多嘢变数好多啊，咁啊一阵间讲啦，咁啊8月16日啦，应该成嘅，因为我哋要做重新做网页啊，有啲嘢同埋呢个支付宝啊、购物车啊，同埋摆片嘅形式啊、声音嘅 download 啊，咁我哋希望咧再做得精啲啦，咁其实之前做节目都讲过啦，好多人上嚟录咗音，咁都冇播到嘅，或者有啲节目停咗，咁主持人可能又同个台方向有啲分歧啦，咁尽量希望唔会有啦，因为我始终我都系得1/3人喺度，我又即系真系做嘅，咁但系而家多咗好多人手啦，咁咧就真系想了解一下。成就可以嚟嘅。如果有啲后生仔咧，因为我哋而家有个拍摄团队嘅，咁 Albert 哥啦，咁佢系同我哋拍咗好多片嘅，同埋开始同我哋做好多制作嘅。咁成咁今日又有个新节目录紧、预录紧啦。咁一班后生仔、年青人做啦。咁我哋知道我哋嘅听众群咧，多数都系40岁以上嘅。 咁但系咧，我哋都想多啲啦，喺巴打台嗰度咧就执翻啲后生啲噶啦，做啲小众啲噶啦。咁咧，我哋咧就亦都揾咗我哋嘅技术人员啦，小小姐啦，同佢做网页嗰个咧，因为佢好巴闭嘅，自学做网页咧，佢自己本身有30喺个网度有30万 like 嘅 Facebook。咁咧，佢咧就会咧喺我哋嗰度咧就会教大家啲细路仔点样玩 Facebook、玩 YouTube、玩 Google， 点样可以做到网页，可以做到成咁样网上，可能系每一个礼拜啦出两条片啦。咁咧就如果有家长嘅想啲细路仔对自学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嘅咧，可以喺度即时询问佢，咁佢会教大家嘅，可能做直播啊，可能做形式啦。咁应该下个礼拜我就喺网聚嗰日就同佢倾埋啦，因为佢喺度做兼职咧，就一个礼拜翻两日。咁佢而家好多嘢帮佢，我哋做一巴打台嘅后片啦，嘅后期工作啦。咁本身咧就有好多节目系录咗嘅。我预算喺巴打台嗰度咧，关于一啲远胜啲嘅节目咧，有十个嘅，但系而家都冇办法齐，因为之前系齐嘅。因为有两个网友啦，佢哋上嚟做一啲节目，同我做制作啦，包括鬼故啦。咁我之前自己做咗一辑啦，咁鬼故系佢包嘅。咁咧亦都我哋会俾制作费啊，会出埋人工俾佢哋嘅。咁亦都会做啲化妆啊，亦都有做讲一啲比较男欢女爱嘅嘢嘅。咁其实每样都录咗5集噶啦，嗯，佢哋好有心机做，咁佢哋亦都有啲广告带俾我嘅。咁但系后尾咧，可能个台咧，我哋想简单啲，咁卒之冇播到，咁啊同佢哋讲声唔好意思先啦，因为有啲嘢可能我个人啦，我人唔怕麻烦，但系就唔想麻烦，咁啊想简单啲，咁好似譬如好似军事节目咁啊，譬如而家做啲猫狗护理嘅节目啊，宠物嘅节目啊，咁我哋咧会做多啲家居噶啦。咁虽然小众嘅，譬如做讲戏都系小众啲嘅，因为佢嗰啲唔系专业嘅讲，但系佢哋讲得非常好，吓、啊、讲得非常好。咁我自己有听嘅，即系非常好。咁我哋咧，譬如好似芒向编辑部啊，佢哋会再加强啲内容啦。咁咧就应该8月16号之后咧，咁我广州咧，因为之前同佢哋讲过嘅，咁啊有两个网友咧就对地产同埋对经济咧好有活力，一个香港人长居广州，一个系广州人，佢本身咧就成个大江南北都去喺大陆嘅，亦都成日会嚟香港或者出埠嘅。佢哋讲佢哋睇嘅大陆环节同埋佢哋睇嘅香港，咁咧就当一个经济嘅嘢啦，即系会阔啲，因为佢真系做生意做地产买卖啊、楼价、股票啊，譬如好似我个 group 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宅男，唔好介意啊。咁咧佢咧本身咧就做糖水铺嘅，但系咧佢系对 Bitcoin 呢样嘢咧系非常了解嘅。如果跟佢每一日咧都会讲有啲咩文章，佢点睇？咁如果你系今年年头跟佢去买 Bitcoin 咧，咁可能而家都已经可能翻咗一倍唔止啦，赚到嘅钱。佢系好有心得嘅，同埋咧佢咧读好多书。好多书，咁咧我可能19号会上去嘅，咁希望咧就喺嚟紧呢8月尾之前啦，咁佢哋咧就俾声音专栏我哋啦，咁喺度播啦，咁希望亦都 VPN 系仲顶得住，咁可以同佢哋沟通得多啲啦，因为佢哋都俾好多资料我嘅，咁而咧有啲咧就系关于广东省啊或者大湾区啊好多睇法啊同埋政策咧，佢哋都俾咗好多资料我哋，咁会加强一啲啦，变咗呢一个时事台，一个生活频道台啦。咁咧就我哋咧就而家基本上咧就用手头上有17个 page 喺 Facebook 嘅咧，就开始喺8月16号全面展开啦。就关于卖嘢嘅，咁啊卖一啲我哋相信同埋我哋有试用嘅嘢。咁啊，譬如健康食品啦、四小宝敏迪啦、嚟緊出肝宝啦、老健啦，呢一类啦，6种啦，咁啊嚟緊呢我哋会 好快呢就有啲试用装，好似四小宝送咗好多试用装啦。咁呢次呢敏迪都会有试用装。咁呢就会送俾大家食个好唔好，即係好似嚟买洗头水嗰啲咁。我好多时候我叫佢哋你唔好买住啦，你嚟试过先啦，我送咗好多试用装几百包出咗去，咁反响返嚟帮我哋嘅。我希望大家用过，我自己用过呢嚟做。咁呢有啲网友就话哎卒之顶唔顺要买嘢。网台冇包蚀钱㗎、啊、呢、这个系咪呀，每一个人搵钱都有佢嘅门路，只要唔好呃人，嗰件嘢系咁就系咁，唔好俾人哋贵，同埋嗰件嘢系有用嘅，唔系一个噱头嘅，所以我哋做嗰啲嘢全部强力嘅。好似我哋呢做猫山王月饼啊，同埋呢猫山唔系猫山王个 D24 嗰啲叫做糯米糍。咁呢就榴莲糯米糍。咁我呢度呢好坦白咁讲，呢度楼下所有茶餐厅都帮衬我。啲阿姐啊咁成日上嚟买。咁我啱啱呢就卖啲芒果，巴基斯坦芒果。咁呢都今日有啲网友上嚟买嘢，咁我都送咗啲俾佢食，我话真係好食㗎，不过今季冇啦，咁仲有十箱。咁星期一到埋货，咁我諗住啲网友啱嘅就攞走埋咁。咁睇下今年年尾第二做嘅时候，同埋啲巴基斯坦金啦，好食嘅咁买啦，比街市平啲啦，即係唔好话你都买贵嘢啦咁。咁我哋係做一啲小众啲嘅啊嘅嘢。咁我嚟緊呢就会有啲台湾嘅素食係原厂返嘅，咁呢就会推出嚟嘅。咁一路系咁去啦，咁我哋嚟緊都有几个展览嘅，咁跟住呢我哋会杂志呢纸媒网媒 Facebook 所有嘅频道都会出现㗎啦。咁因为呢两个月呢其实我好忙，因为不停咁开緊会呀、啊、定个政策呀、啊、因为我哋本身唔系做呢啲，尤其做网上嘅嘢呢好多嘢我哋唔识呀。咁而家呢一路学呢变咗一个进度好慢呀、啊。咁希望各位支持啦。咁呢个系未来嘅发展大方向。咁我哋都诚邀呢好多呢有技能嘅人，其实好多人上嚟开咪嗰啲呢好多系其实依家男女又好，或者好似家产港产啦，好多其实系网友嚟㗎，譬如军事节目啦，好多系网友，佢哋有兴趣上嚟开咪。咁我哋呢就有制作费呀嗰样嘢，而家呢系俾返佢哋嘅。咁起碼就叫做有飯開啦，俾最低工資多啲啦，亦都俾呢、這個日本嗰間賣呢個時裝品牌嘅時薪高嘅，咁全部都有回報嘅。希望佢哋呢就即係除咗有個興趣上嚟開咪，包括拍講戲嘅，或者你嚟緊講舞台節目嘅，你唔好理個 like 呀、啊、view 呀、啊、有幾多，咁我哋呢都會全面线系有钱攞返㗎，除非你諗住上嚟系你有目的，你有卖嘢，我帮你做推广嘅，咁另外一件事啦。但係真系嚟做纯做节目嘅话呢，我哋系有人工俾返嘅，有个兼职人工啦，咁比居马费大嘅，即系唔系话哎呀好似其他台咁俾$150你俾$200，咁唔止嘅。咁呢好似有个台叫有个曾经做节目嘅叫小茉莉啦，咁我同佢研究緊呢就做一啲另外一啲节目嘅，咁佢就当兼职喺我度返工咁。咁都做啦，咁另外拍片啊，好似近期我哋制作咗好多段短片啊，先讲呢个中学同埋大学校园啊嘅里面嘅好笑嘅嘢啦，咁可能喺8月16号就喺巴打台度播㗎啦。咁如果有回响呢，咁你哋可以睇嘅，咁我哋亦都包拍广告，咁要搵食啦，咁我哋呢都会同佢哋负责制作嘅。咁如果你大家有兴趣嘅，咪可以嚟一嚟啦。咁回顾啦，咁讲返过一年啦做节目。咁多谢阿 Tony 同埋阿 Johnny 啦，因为我哋本身系做星期二得到嘅啫。咁佢哋话：喂，你做多个节目啦，唔好咁单调啦。咁佢哋咧，因为咧就始终喺我公司度录啊。嗰阵时喺我哋隔篱咧，即系冇几远嘅地方啦，就用咗间会客室嚟做。咁啊 ，Alice 就做咗义工咁耐。咁我话如果有三个节目，咁我就揾咗 MJ 佢哋帮手做啦。咁啊，三个节目就同联播。 咁有啲人呢就会讲返，喂，你哋做呢个台你借呀老萧过桥，其实唔係，係因为嗰时老萧呢就风雨飘摇啲啦，因为迷迷咁炒人转型咁，佢唔够节目。咁当时阿赵善轩就同我哋讲，即係同阿 Johnny 讲啦，其实主要同阿 Johnny 啦。咁我都在场嘅，我有冇啲节目啊上嚟做啦咁。咁但係呢我哋觉得呢，我哋既然自有自己嘅节目，如果我哋上嚟做好似唔系咁适合，咁呢就开始联播，咁就俾片佢联播。咁我哋嘅view 数啊，譬如我哋嗰啲广告啊，即係 YouTube 广告嘅呢，我哋冇分一毫子。我哋包制作啦，咁我哋本身自己嘅台，不过只不过话互相去配合下啦，咁啊，直到八月份，咁上年嘅去年八月份啱一年啦，咁开始做节目啦，咁两边做，咁啊 ，Alex 就由呢个义工啊变咗做兼职，咁啊出份薪水，咁啊直到上年嘅十二月，咁 Alex 就同我讲有一日，佢同我讲，佢话我辞咗份工，我想做全职。阿大飞，有冇得谂啊？咁我话好啦，咁你咪翻工咯。咁我哋就全职就揾阿 Alex 做咁。咁咧就未收过一分钱嘅 YouTube 钱，亦都冇赞助冇剩咁啊。有听节目都可能都知噶啦。咁到今年嘅三月份咧，就大概使咗，唔系到今年六月份使咗30万到啦。咁实际回报就40000几蚊。因为到而家我哋嘅 YouTube 收入呢就係一个月10000蚊啦整体。咁实际个台营运成本呢而家呢大概呢就连埋啲主持嘅兼职费啦，咁可能係六皮嘢到啦。咁阿雕拔就阿 Tony 哥咁 ,Tony 哥拍档啦，咁佢哋冇嘅。佢啊，只不过嚟亲咧就隔篱好彩酒楼，我请食饭嘅啫，即系公司请食饭啦咁，啊就为翻条数啦。咁其他嗰啲都有一份数嘅，即系除非好似杰拉德咁嘅台湾佬冇办法啦，咁咪有佢翻嚟请佢饮茶啦。咁啊老温都翻嚟嘅咁，咁系啦，我哋就系咁样做啦。咁譬如好似芒向编辑部嗰啲咁，全部喺外国嘅，咁佢哋有兴趣做咁，嗰啲啊真系冇办法啦。咁但系如果你喺香港咧嚟台开台咧，咁我哋都。当兼职啦，咁都有份如果以时薪计都OK 嘅，咁如果有兴趣嘅，有啲后生仔，因为其实想制作啲多啲后生仔嘅节目咧嚟做，咁如果有啲后生仔嘅打机又好咩都可以上嚟倾下嘅，咁你咪当份兼职咯。我哋言论自由嘅，你讲乜都得，唔会 ban 你，唔会阻止你讲任何嘢嘅，吓。咁我哋嘅方针系咁，咁亦都咧就同一个团购网倾紧合作，咁希望咧就今个下个礼拜啦，城市咧咁我哋会再多咗一个团购网嘅，咁我哋希望就系做一啲 I T 嘅节目啊，做一啲细路仔嘅节目啊，年青人啊，希望将网台真系可以成功转型为年青化，而时事台咧就可以咧。发挥佢哋应该畅所欲言嘅言论自由。香港比大陆好就系因为有言论自由。你可以日日话我老千，我真系冇所谓。咁但你又讲唔出我点解老千，咁我就觉得比较冇咁好囉。好似仇思达讲得啱嘅，是其是非其非。我话隔离台，我系有证有据去讲。讲马来西亚楼市点样反弹，我唔该你睇下星洲日报啦，睇下马来西亚嘅东方日报啦，佢哋嗰边有几多烂尾楼，同埋几多死盘啦，系咪啊？一个旅行团几多钱啦？咁讲啦，咁你买永念亭，咁我亦都讲，咁咧因为都系想讲我想讲嘅嘢啫，咁我哋做咯，做咯。是咪啊，即係2000蚊嘅嘢唔可以变128,000。咁有啲人话屌人哋搵食啫，咁搵食你咪讲清讲楚囉，将个背景话俾人听囉。唔系航新嘅你咪话唔系航新㗎囉，系台湾佬㗎囉。是咪啊，等人哋有选择囉，或者人哋鍾意真系买贵嘢，或者佢真系觉得嗰度即系千金难买心头好。我明嘅。你呢样嘢值5蚊，但我特别鍾意你买5亿，我有钱我都买。女人一样系冇问题嘅。只不过话唔好两重，即系两样标准咯。咁不停咁去改 去解释自己嘅行为就冇乜意思。即係好似呢有啲人话喂你敏迪我上网查过你螺旋藻啊同埋呢个粟米心素啊苹果嗰家有呢个作用但係呢你无厘头你点解呢啲敏感症状呢全部有办法嘅点解你要加呢个绿茶素啊都冇关嘅。咁因为呢我哋要对好多症状嘅下药。下药。唔系药啊，即系有用啊！变咗咧，因为敏感有好多种，有啲敏感系有需要系做嘅，咁所以咧就会有绿茶素喺里边。咁有啲人成日讲，点解你唔临床实验人体？因为啲嘢唔系我出嘅，我哋只不过买原材料翻嚟做呢个第一、第二，因为攞唔到专利，边一间公司肯抌钱做呢个临床实验咧？临床实验有，大学系有嘅，呢医学报告咧好多。你懒去唔去睇我冇办法但係你要我哋喂乜乜乜乜係冇可能因为全世界呢如果冇专利而呢样嘢全世界都做到嘅话係冇人肯抌呢个钱。咁有啲人话你屈臣氏买嘅嘢就好啊咁我唔知喎但係起码我攞咗全世界五个认证係证明我呢啲嘢是对人体有益而冇犯规亦都是嗰个原材料是几多几多咁我就係讲我呢啲囉。好似我卖洗头水50位卖399我卖180蚊。咁你又话我老千咁我又唔明喎咁大家同一样嘢成分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咁对头发有帮助咁你试我呃你180蚊咁我老千咁我呃咗你180蚊都好犀利啦咁又要俾铺租又要搵人做销售。咁其实我个逻辑性我冇啊我唔知道嗰啲人点。有个网友呢个集集都有听我啦咁 ,YouTube 成日话一个梨木树老千啊借星期二得到啊呃人咁一来星期二得到一开始呢个台由第一日做节目就大家都冇钱嘅就我 Tony Choi, Johnny Fong, Diane, 咁条 key 嘅锁匙就喺呢个义工其实唔系义工系我哋拍档嚟嘅 ,Alice, 就系呢五个人开台嘅又冇人俾钱我亦都冇出粮俾咩亦都冇公司所以唔能够讲借係我哋共同呢五个人去做呢个台呢、這个节目呢唔系台而家先系台嗰时系节目。所以不存在借唔借借唔借囉因为我哋有共同理念我哋走埋一齐。咁而家即使做多嘢啦咁我都会征求而家仲喺度嘅拍档因为大英就唔做节目啦咁亦都冇理个台冇性嘅因为真係只不过大家想合作做一个节目啫冇参与嘅。咁 ,Johnny 就唔做节目啦咁。咁我哋其他就係 Tony Alice 呢我哋係完全不停咁沟通緊啦我哋要做乜做乜啦咁。因为啲拍档啦咁。咁嚟做囉。咁你闹我其实冇乜所谓好似我有三个 group, 久不久提下啦咁。咁佢哋做咗一啲嘢其实我都唔係好鍾意但基于言论自由呢我就冇理由干涉人哋嘅。有啲人话你个 group 冇規冇矩有啲人同我讲。咁其实我真係冇所谓。咁你话你冇所谓你又唔会讲啦唔係因为讲清楚因为有啲人问我我答返啲人。咁可能呢 ,8 月10号呢我就正式会成立啲新 group, 係关于大肥商圈嘅。咁呢逢系想呢就你有产品即係其实都呼吁过摆上嚟咁我哋傾過計過條數啱嘅咁我哋大家一齊做啦服務性行業啦嚟緊都會好多好似我哋而家傾緊同一間做盜模嘅美容即係汽車美容公司希望呢就俾好大嘅優惠價俾啲網友而網友呢可以得到佢嘅得益嘅咁係一間連鎖公司咁就傾緊咁亦都傾緊好多嘅合作計劃咁有啲呢就傾咗之后可能后尾做唔到都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哋不停咁嘗試所以我都相当多嘢搞咁自己本職都係啦咁所以早轮呢点解呢我会有啲人话你黐咗线日日一个礼拜六日都听咗你把声。其实唔係嘅因为我应承咗人哋呢我要有60万 view 去接三个广告。咁第一个月得第二个月得第三个月选举完咗特首之后即使夹硬谷上去都冇用。 咁应该都做到60万view嘅，其实个月咪又不停咁，好之前咁做，不停咁做咯，不停做节目，咁打散佢，咁咪几千几千咁做到咯。咁但系冇意思啊，因为你一个人系咁喺度谷谷到人哋真系落广告，跟住转头你唔做，或者我唔讲讲少啲，咁、那个台又得翻50多万view，咁做唔到人哋应承咗人哋做嗰样嘢。咁冇即系冇意思啊！即系令到好似呃人咁，我唔想咁啊！不如正正常常做翻节目啦。咁该点做点做啦。咁而多嗰阵时咧，亦都多咗呢个芒向编辑部。咁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嘅。咁啊，加埋强国生还者，加埋阿 Tony Choi 每日一万。咁啊，加埋仲有星期二得到。咁迟啲有啲经济嘅环节咁摆到咧，咁。我估咧会比我讲更加好咯，所以我早一个月开始我就已经讲啦，喂，可能我会做节目越做越少噶啦，因为点解咧？间公司啦，即系我自己公司忙，咁我自己本身咧做呢个台之后咧，我发觉咗好多网友带咗好多新千奇百怪嘅嘢俾我，咁我就好努力咁消化咗佢哋。带俾我嘅嘢，然后我就想办法做咗另外一啲事出嚟，然后去配合佢哋，希望大家成就一件事。所以有大肥商圈，但后尾做得唔好啊，因为我冇时间，有啲地方要去啊，各样。咁但系咧，啲有20-30个网友好支持啦，咁好似今日啊，都有个网友咧就走上嚟，咁我留佢喂合作啦，点样搞点样搞，咁佢好有，佢都听咗我。嘅意见佢都觉得有啲兴趣，咁我下个礼拜埋班啦，咁我哋用网上人传人嘅方法去做啦，咁开始咗，咁讲返啦，即係其实已经超咗时㗎啦，咁但係一节过啦，讲返呢一年啦，咁闹嘅又闹啦，俾人搵笨嘅又俾人搵笨啦，其实呢网友来自五湖四海，咩人都有。我见过有过千个网友呢一年走嚟搵我饮茶嘅。如果个餐我俾得起我埋单啦，随时我办啲平嘅咁。如果我俾唔起 AA 制啦，或者啲就我都尽量都唔想个网友请我嘅咁。咁但有好大嘅得益嘅，起码识到一班大家想喺网上同埋喺人际上啊，经济上咧，互相配合，去想成就一啲事嘅人，好有心嘅。另外亦都撞咗好多，千方百计想借大肥看天下，或者星期二得到，去得到佢哋想要嘅嘢，喺一啲唔系咁好啦。因为佢哋唔系真真正正，即系大家攞个心出嚟合作做生意，或者大家有个名目去搞一啲事，而系想喺我度咧识到一啲人，然后有目的识嗰啲人，然后想办法喺嗰啲人身上揾到着数，而带到佢嘅利益。咁咧，其实呢一年里边咧，好多基本上每一个礼拜我都见到，咁啊不停咁有啲态度啦，同佢哋讲啦。咁如果有啲经常上嚟嘅，咁都有啲人都知道啲事发生嘅，但唔想喺个网度讲啦。啊，冇乜意思。咁但係我希望呢，我自己嘅人呢做得再好啲啦。因为做网台呢令到我个人呢公众人物咁啊，乜唔係。係做网台呢令到我自己更加想办法做好啲自己个人。因为呢我觉得如果我有啲嘢我做得唔好嘅时候会影响其他人。所以呢我对自己嘅相对要求高咗。睇一啲事物都系。咁希望我仲维持到啦。我唔想话哎呀借个台啊，识到啲女网友啊，突然间见到大肥啊喺边度啊，同人哋拖手仔啊，又唔想咁。啊！又唔想话有啲又搞到系我即系虽然唔靓仔咁，但系咁你都知啦，有支咪讲咁，有啲人啊都可能嘅，即系好似隔离台啦吓。咁亦都唔想搵网友笨啊！喂， 我同你夹粉啦，屌你出几多钱，我俾卖几多嘢啊？啊，128,000啦吓，跟住去投资嗰度啦，第二家园啦，搵几大钱啦。我哋唔想咁样，想正正式式，有一种系长嘅，唔系好似爆发性做完之后滚咗大嚿钱就冇啦。其实我好想做旅行团嘅，咁希望咧就。过埋八月啦，真真正正咧秋凉啦，十月搞个旅行团啦，咁你哋可以留言俾我嘅，咁我咧就会做一个 Facebook 专业嘅，系放我大肥嘅，咁咧我会不停每日出 post， 咁咧就希望大家多啲同网友可以有个交流啦，因为我都话啦会有17个 page 成立嘅，咁咧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网聚啦，咁可能见完呢一次都会少啲噶啦，因为想真真正投入喺嗰、那个即系嗰个网台嘅运作同埋个 page 嘅运作，咁好多人咧四方八面咧嘅人都走嚟帮我啦，咁喺度多谢一下少少先啦，即系多谢阿猫姐阿靓啦，咁阿 Ben 少啦，即系佢哋几个好支持我，阿子源啦，得闲经过都特登走嚟搵我饮茶，阿强哥啦，咁佢卖泰国嘢，咁我哋如果嗰个网上系 O K 嘅，咁佢本身系泰国代理嚟嘅，咁我头先啱同佢饮完茶，我都话想办法将佢嘅食品、佢用品摆上嚟做啦，咁啊多谢周老师啦，因为周老师咧嚟紧咧就有班日本嘅嘅。代理贸易商啊，喺日本啊组团过嚟香港，有啲嘢搞，咁佢到时介绍我识，希望同我哋有个合作关系啦。咁啊，多谢有啲做冻肉噶啦，咁佢哋可以俾多个好平嘅价钱我。咁啊，而家搞紧啦，咁啊台湾嘅素啦，咁我哋会同埋有好多合作嘅铺头啦。可能我哋会做更加多嘅嘢嘅，因为全部倾紧。咁而阿 Tony Choi 咧讲过，我哋会做派饭嘅，做社企。咁我估计啦，如果我搞得掂嘅话呢，我应该喺十月份啦，因为啱啱好呢就阿子源揾我，咁有啲网友熟啲啦，咁佢呢就想搞茶餐厅，咁呢就早几日同我讲过，咁我厨房佬啊各样我 OK 嘅，咁话合作啦，咁钱啊佢出啦，咁地方啊佢揾啦，咁我想咧就间一部分出嚟咧就做社企派饭，咁嗰边嘅资金派饭嘅资金就由我哋出啦，咁啊等紧佢啦，因为佢倾紧，如果成事就好快就会见到噶啦，即系我都想话应承讲过嘅嘢就做啦，咁都喺度再多谢大家啦吓，咁如果真系有兴趣食榴莲月饼嘅，咪帮衬下咯，咁但系我都话啦系。真系有兴趣，唔系支持，当然系支持我啦。但系如果冇必要嘅，唔好拣嚟。我唔会讲一啲，屌我有楼有车啦，屌我大捻把，我唔争嘅。屌你老尾你嚟啊，我帮你买啊，你封翻封利是俾我，1000蚊留下得噶啦。我唔会讲呢啲咁嘅扑街说话嘅。我等钱，但系我要做我自己相信嘅嘢。有啲人话我系老千乜乜。我是做上课，可能都令到有啲人损失，呢个我承认，我公开讲对唔住。但系呢我亦都帮咗好多人，唔系做台，识得我都知。咁希望啦，每日都做得更加好啦，迎向网台嘅8月16号啦。咁呢如果大家真系对星期二得到大肥巴打台是会有一个期待的话呢，希望呢到时呢啲 Facebook 专业啦，大家分享 search 咗啦，即係呢仇斯达讲得啱嘅，益者三友，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咁我希望呢星期一啦做大肥商业就定嘅日子就开始做呢个现场直播啦，咁好多人呢，其实好多人问我好多关于大陆嘅嘢嘅，咁近期讲少咗好多，咁有啲人话你怕你乜乜影响人，咁你又咁讲老萧，老萧系一个公众人物，做人两唔好两把尺，其实听我节目都知，我唔系话老萧嘅，心平气和讲一讲啦，因为呢件事都要解释嘅，咁可能佢未必。招呼我食饭啦，因为我 我真係唔識嗰啲成日借佢相，唔係我唔係借佢相，因為當時咧佔中嘅時候咧，又所謂佔中十四時，蔡東豪同埋呢個徐少華，咁佢兩個既然係佔中十四時，佢預曬所有嘅嘢，咁當時咧就有個新聞網站啦，我唔記得叫咩啦，好似獨立媒體啊，啊主場新聞。咁突然间有一日佢话佢顶唔顺，共产党压迫佢啲人，佢退出咁。跟住徐少华就讲话：哎呀，我好大压力，我退出。第一，你既然你占中14时，你应该系预晒你所有嘅嘢，你行出嚟。如果你好似我咁，咪做个普通支持者咯，或者我得闲我咪落去嗰度冲铁马咯。但系你既然你叫得你做占中十四时嘅意思，就系话你预计咗所有嘅打压。但系当你一到占中嘅时候，你褪态嘅时候就寒蝉效应，因为哇十四时都顶唔住。咁普通市民凭乜嘢仲同共产党争呢？点解而家啲抗争气氛会咁差 ？DQ 议员冇人理，做乜嘢好似冇反应，甚至而家嗰个。教育局副局长啊上马啦，日日嘈夜嘈都冇人好似有多句嘅，跟住咧就告阿梁国雄嗰样嘢，你见到好似个社会气氛好似冇嘅，就系因为俾人觉得做咩都冇用咯，而有头有面喺度缩咯。咁好啦，关于萧若元提佢几句啦，佢亦都讲咗，佢以前讲咗句口头禅，佢讲得好好嘅，我个仔同我一齐。出世佢已经得到比人多嘅嘢，所以佢冇理由要求老豆去做啲咩嘅。听个节目系烧粉嘅，即系好似我咁，当然认得记得。第二，佢亦都讲咗句说话咁嘅意思啦，即系实际唔系好咩啦。佢走喺抗争嘅最前，唔系说翻说话先，佢自己讲。唔系我屈佢嘅，即系仇思达讲得最好。我哋基于事实，可以听翻个片，我哋系有证据去讲呢句说话嘅，系咪？呢样好重要。我冇喺大陆做生意，我谂住退出退休，点样？你讲，咁你咪讲啦。啊！讲完之后你咪做咯，跟住佢自己有句口头禅讲得好好嘅，我萧若元讲过嘅嘢一定做到底。咁徐杰可能而家都仲四周围行紧啦，咁有听，咁系咪做到底我唔知。啊，咬住一件事唔放，系以数以年计嘅精力，我都唔知。但系咧，佢亦都系民主倒动力量嘅发起人，佢做网台十几年。佢自己笑住，哎，我占95%，佢嘅丰功伟绩我哋记得。但系咧，当你本身就系一个 icon 嘅时候，系反对共产党嘅一个 icon 嘅时候，咁你要退落嚟，你讲清楚 OK 嘅，系嘛？即系陈伟业咁，唔再选咯，咁咪自由人生咯，系咪啊？好似黄毓民退出社运界咁。唔退咗政坛咁，佢咪逐专心做佢嘅网台咯，变咗而家嘅网台咪又可听性咯，系咪？系完全系嘅。咁但系点解你话哎呀成日你吉啊老少？我其实好简单啫，个仔影响唔到你，跟住你话转咗做迷知识传播，完全啱，冇问题啊。咁但系既然都退休咯。唔做咯，跟住话啲生意以后我唔搞噶啦，妈妈咁跟住做韩牛又好，木槿花又好啦，未来仲有啲公司会上市嘅，咁啊唔好讲啦，咁啊因为未有证据啦，咁诶仲忙过以前，咁啊为咗退休生活啦，咁退咗休之后，临退休之前，你拍嗰段片啊叫做乜嘢咧？就系、是、习近平天子一路。血流成河，出咗五分钟跟住删咗片。咁点解我会话咁样呢？你萧若元唔系我呢啲咁嘅普通人，你嘅咁大嘅智慧，你要諗过度过你先做嘛。如果你摆得上去，你就不能缩。因为呢两句说话好敏感。咁但系你五分钟切片， 有三样嘢啦，即係佢最叻啊。第一，即係如果用我嘅脑筋就第一，即係听咗老萧咁耐，佢嗰套嘢讲咗十八年啦，咁我听嗰十年，我諗我都学到少少。第一就係、是、你觉得你讲得唔好，咁咪重录囉。咁但睇唔到你又删一条片。第二，你咁大智慧，你出一条片跟住你 cut 咗佢。咁你亦都可能係俾人哋嘅感觉，哇，老萧都顶唔住喎。咁样讲佢缩喎。而老萧唔争钱啊，唔知几多钱身家啦，我估十亿八亿有啦。十亿八亿嘅有退休嘅人都咁驚。咁我哋普通人仲点做呢？佢就话：哎呀，你都冇面乜乜，我开样嘅。其实好多节目我都开样，又做城寨，帮阿大英做呢个特别嘉宾嗰阵时，讲紧年几之前我都开样啊。而家卖广告更加添啦。其实我真系唔介意。咁但系呢，俾人就等于蔡东豪，你系占中十四时，跟住你话退出。蔡东豪嘅政治能量点样同萧若元相比呢？咁有两个目的。第一，一系你就真系顶唔住。啊，为咗你个仔啊，跟住你啱啱出五分钟即刻俾有人监听住你啊，一出片跟住就打电话俾你个仔，跟住呢或者打电话俾你直接叫你收档，你即刻驚你缩返。你系俾我嘅感觉系咁啦，系咪？第二，如果是何志刚那套理论，不是我啊，何志刚那套理论就是萧若元特登这样做的，因为他收了共产党钱，因为他现在就在大个仔在大陆投资很多钱，那他就为了就效忠共产党，他特登做这个动作，等共产党知道他现在买啰柚啊，特登做给大家看，哎，老萧都顶不住，我们怎么呢？做到一个寒蝉效应出来。一个是真的顶不住，一个就假顶不住。那你说如果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他蠢，明知退休了不要搞了，那蠢。那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如果我这样讲我不啱，我不知道我怎样借他上桥。上桥呢，我都话啦，如果我要做60万秒第三个月，我谷起佢做到，我就已经呃到，唔好呃到呢，就会攞到三间公司嘅广告。咁后咪我觉得咁样做唔啱，我想间公司即係加一个台正常运作，做到嘅节目得到正常嘅 view 数，唔係日日最新即係大飞看天下，大飞特插，大飞专插，大飞紧急消息，我唔想咁样。做返个正常嘅，是咪啊？我希望是咁样，所以咪做返啲正常嘢囉。咁老萧亦都曾经讲过，我就退休㗎啦，我仔都唔想做，我仔又想快活人生，佢想呢40岁已经退休啦，跟住同爱奇艺合作。究竟你系你个仔系想退休啊，你个仔系想停落嚟啊，啊，逍遥人生啦，啊，定系真系想做呢个娱乐大亨呢？系你讲噶，咁我唔识分，因为喺你度讲，咁啊，萧若元教我两把尺，做人不能两把尺，我哋用两把尺去度人度自己，咁我嗰把尺去度得阿蔡东豪，度得我自己，我咪度得老萧咯。咁有啲人话你网上炒作，你特登做咁，你博 view 唔使嘅，8000 view 嗰集有几多钱啦、啊？冇耐时都系咁啦，系咪啊？我哋做嘅嘢全部都系讲事实，我唔会话我怀疑你收共产党钱啊！你系鬼，你唔喺我口筒中听到嘅。咁我解释呢件事啦。咁你哋如果唔满意，你继续闹我，我真系冇，我唔介意，因为咧影响唔到我。咁因为我都系咁讲，诶，你哋唔出样，咁我哋一个普通人，我出样，咁其他有佢哋嘅职业，佢做唔到，咪做唔到咯。但系你老萧，你既然由头到尾你都系站在最前线，你缩可以缩嘅，即系好似蔡东豪，哇！我受咗好大压力，我唔得咯，我连呢个主场新闻都收档执笠，系咪啊？好惊啊！我 咪咁咯。咁你 cut 片又再播又剩，咁我唔知道系点样啊。所以我讲我相信嘅嘢。咁你话你成日借讲你烧粉，你成日夹佢唔啱嘅嘢咪讲咯。咁咪烧粉点咧？因为我每一次听最新消息，我享受包括烧鱼油、烧风也烧烧、烧鼓声中风烧烧，全部听嘅时候，因为我学到嘢。我系烧粉嘅意思，因为佢学到嘢，佢嘅逻辑判断，佢对事物嘅睇法，包罗万有，我一世都做唔到，所以我咪系佢烧粉咯。佢令到我睇到一个全世界唔同嘅，我以前冇谂过系应该咁样做嘅嘢，所以我咪佩服佢咯。但系当佢有啲嘢佢做得唔好嘅时候，我哋就出嚟咯，去讲咯。呢个先至系追求学问又好，追求事实嘅人嘅态度嘛，啱唔啱啊？所以近期我做咗仇思达嘅粉丝咯，因为佢讲任何嘢追住一点嚟打，系做得好咯，系咪啊？有啲人话你借阿老萧嚟炒作乜乜乜乜，其实如果你系我听众，你都有听过，我哋同阿老萧话对到韩牛，老萧冇应承我，跟住咧老萧就讲咗句说话。大家攞50,000输咗捐到慈善机关。当时我哋有个网友叫 Larry 嘅，佢支持我，佢同我讲咗番说话，其实之前上年12月讲过㗎喇。我出钱，好多网友齐齐夹，包括阿 Tony Choi 自己揞荷包拎出嚟话就同佢对到夹30,000出嚟。咁好彩冇夹啦，因为真係输咗嘛。咁但係喺呢个过程里面，阿 Larry 同我讲，佢话我还点都成日做善事㗎啦，我本身喺希望小学啦，我喺湖南都有间，咁我哋曾经集资啲物资啊，经阿 Ben 少同阿子源送上去间山区小学嗰度嘅，咁都做过啲嘢啦咁。咁佢话啦，喂大肥好简单啦，如果你做，佢讲啱。咁啊，即系事实啦，因为即系佢讲，好多人都知。佢话咧输咗，我还点都成日捐钱噶啦，就唔争呢啲。赢咗嘅就对方捐，咁啊更加好，系咪啊？但系呢件事，你同阿萧若元呢张赌约一成立，你岌头嘅话，全个网台界包括苹果一定会报嘅一周刊。咁啊，将你成个星期二得到，同埋你大肥呢个人咧嘅人气，即时会冲到上顶，你会吸纳好多人。唔怕噶，你点样你都赢，何况你唔使出钱，钱由我顶。呢个 Larry 讲，咁我就多谢 Larry 先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同阿 Larry 讲唔好搞呢啲，我哋凭我哋嘅实力，我哋想办法搭上去，做好我自己嘅。虽然做得唔好，我想希望我听日做得更加好，去做好我哋自己，唔好用炒作嚟令到刺激你嘅收视，即系好似黄杨达咁借雨伞运动炒到40几万 like， 有乜嘢用啊？打如果你系冇料嘅，打翻回原形，唔使搞呢啲。所以有啲人话：，屌你乜？你讲老少喂呢件事。唔使我出一分钱，喺嗰阵时花生台城寨边包括萧若元，包括科林热血时报，边个唔会讲，苹果分分钟都会讲，咁我咪大肥咪即时可以冲到上去咯，系咪啊？所以呢有阵时呢讲嘢基于事实嘅判断咯。讲乜嘢冇事实公根据，即係话哎呀我有片有相啊知道你呢就屌你老咪就同人有私情。其实係未有，即係冇囉。咁你成日话我老千，咁你提出证据囉。提出证据我服㗎。咁但係呢而家淨係话你妈妈你妈妈你呃人咁。你讲唔出边一样嘢呃人囉。係咪呀？每一个上过嚟我网台嘅都同我接触嘅，点解有咁多人肯上嚟星期二得到呢个台搵我饮茶倾偈呢？係因为佢哋嚟过之后，佢都觉得我係正路，唔会呃到人囉。 同埋唔係唔會呃到人，係唔會咁諗囉。讲到呢一度啦，都多谢大家啦。7月12号要报名，要报名㗎啦。因为我预8月12号，因为我要买餸食海鮮400蚊。咁如果有兴趣嘅咪再嚟囉。人数不限，因为我估都唔会好多人㗎，因为呢轮成日都好多人嚟搵我。咁亦都想话加入大飞商圈。咁我哋画咗其实所有嘅章程已经有㗎啦。点样用嗰、那个用个 page,用团购用网台的力量去做一些事。如果大家想低成本有些效益，或者你有些货品提供给我，或者你有个渠道可以买多些事、或者你有个服务，那么欢迎尽快联络我们。因为呢我们呢在8月16号就会做的。咁另外而亦都有一些事想做主持，是有你想讲的事，大家谈好了个合作计划就可以开始。咁互相帮手啦，咁最后讲埋呢两句啦。呢一年呢其实多谢好多网友啦，识咗好多人。咁有多嘢呢可能我做得唔好嘅，咁再提一提我啦。如果有啲嘢我做得啱嘅，咁你哋俾啲信心我，我再行前啲啦。因为呢我冇好似一百毛咁叻啦，哇上市犀利。咁但係呢我希望呢用到一个网络嘅世界帮一啲人去完成一啲事。而我自己又从中搵到钱。阿 Ben 少今日讲咗句说话，就係话有一啲嘢做生意得三种嘅啫。第一啲人係呃人而搵到钱嘅，即係隔离台。有一啲人就唔呃人去搵钱嘅，呢个基本上好。而第三种最好嘅就係帮到人而令到大家搵到钱嘅。呢一种生意係最好。咁我希望做到第三种。咁所以如果你大家呢有兴趣呢就可以联络我嘅。咁多谢大家先啦。咁如果有兴趣订月饼啊、洗头水啊、嗰样嘢啊、精华素啊，巴基斯坦芒果希望仲有啦。咁其他因为都未讲啫，已经卖晒。咁好食嘅，因为我哋买呢係卖60蚊一盒。咁都卖晒啦，咁希望仲有少少货尾返啦。咁喺呢度讲声多谢大家呢一年嘅支持啦。咁2017八月份重新开始。咁大飞看天下呢就会喺下个礼拜正式会出返嘅。咁呢我会讲多啲大陆嘢，因为有啲人话喂屌你咁你唔讲大陆嘢唔好听。咁我讲咩啲大陆嘢啦。我睇嘅大陆嘢，大陆嘅生意经济嘅睇法啦，同埋呃人啦嘅嘢啦。希望亦都征求返，因为以前呢讲呢就冇征求人嚟同意嘅，呢啲学识尊重多啲囉，咁征求一啲牵涉到嘅人物嚟讲啦。咁喺呢度都係再多谢大家啦，拜拜。